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。哼，把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。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意写在脸上，哼一曲乡曲小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。小路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。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。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。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。

顺唱的浪漫，唱了这么多年了，都带着木吉他。于是我唱啊唱，这么多年了，都带着木吉他。写日记的习惯两年前中断，因为之后每一天都长得一样。我站在风光过平淡过破旧的老车站，现在的站名叫做悲伤。这个没有你没人管空荡的老车站，生锈的栏杆没有车进站，回忆在墙上游荡。尽量让生活简单，看一本书很久才看得完，那个写日记的习惯两年前中断，因为之后每一天都长得一样。我站在风光过旧的老车站，现在的站名叫做悲伤。我这个没有你没人管空荡的老车站，生锈的栏杆没有车进站，回忆

悲。因这晚是这个你， 今夜可否留底 ？Stay with me every night, oh darling。如凭着什么眼爱传递，占有你的一切。 向最远处。